段哈利路亚开始了今天永恒的魅力。说到哈利路亚，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来自于亨德尔。那说起亨德尔，可能最最熟悉或者是一想到亨德尔就会联想到的曲目就是耳边的哈利路亚。那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亨德尔的音乐，当然了要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亨德尔他的英伦情结。不过呢，说起亨德尔总是会想起巴赫。事实上呢，对于亨德尔我们往往了解的并不如巴赫多，脱口而出的真的是除了耳边的这一首合唱哈利路亚之外，其他的会比较模糊。不过呢，我们在说到水上音乐、焰火音乐，哎，有人想起了一些段落。其实巴赫和亨德尔在不少地方都很相似，他们就是所谓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大家，都是出于德国，都浸润于宗教气氛而为宫廷和宗教来服务。那两位作曲家他们有哪些不一样呢？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亨德尔的音乐，当然也捎带着再聊一聊巴赫。那先来听一段巴赫的音乐吧。这是来自于巴赫非常著名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三勃兰登堡协奏曲。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中心人物也是我们的主题人物就是亨德尔。那为什么要听巴赫的音乐呢？其实亨德尔和巴赫他们俩特别的相似，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亨德尔有过一个时期定居在英国的伦敦。英国是岛国，岛国有很多特点，那在亨德尔的身上自然留下不少痕迹。这一点也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英王泰晤士和尚泛舟庆典而做的水上音乐表现的实在是清楚不过了。那此刻来听到的就是亨德尔的水上音乐。虽然亨德尔来自于德国，但他的整个的音乐人生可能是和英国有关吧，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也定义为亨德尔的英伦情结。 永恒的魅力，今天的标签人物就是亨德尔。刚才说到亨德尔和巴赫他们的区别，其实有人说巴赫他的音乐是以宗教性为主，亨德尔呢可能会有一些庆典的世俗类的音乐。其实说到底，巴赫他形而上的宗教性又加上了一些仪式感，而亨德尔是在仪式感上又加了一些形而下的世俗性。这种世俗性的仪式感得之于岛国或者说海滨地区的成分吧，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了。比如现在耳边所听到的水上音乐，真的是一个著名的世俗性的仪式感的音乐。那是在1715年的时候，亨德尔为伦敦的皇室而作。当时呢，泰晤士河上夜游是皇室们喜爱的夏季活动，乘坐挂着彩灯的游船，而且周围呢会有成群结队的大小的帆船，国王乘坐的船旁边呢就会有音乐家的船来演奏音乐。亨德尔一共参加了三次这样的夜游活动，那分别是在1715年8月22号还有1717年的7月17号、1736年的4月26号。而他的水上音乐最早原始手稿其实已经丢失了，最细致的复原本，这也是来自于乃莱德利希所复制的。所以呢，这部作品是根据亨德尔的三次夜游编为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音乐的。 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亨德尔的英伦情节。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聆听，我是汪卓，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 行至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2度，凉意很浓，早出要注意添加衣物。明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提前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这是来自于亨德尔弥赛亚当中，他必牧养他的子民，他的羊群。那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在弥赛亚当中，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是哈利路亚，但这一首我希望你能够喜欢，也是我在下半时段所推荐给你的第一首来自于弥赛亚当中的段落。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我们的标签人物是亨德尔，亨德尔的英伦情结。那对于很多岛屿或者是海滨的地方，它的民俗民风的特点往往是保守和开放兼具的，比如说英国。那我们说起英国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英伦民族一向视作不苟言笑这样的族群，绅士风度的另外一种说法，举手投足都有一份礼仪的约束。不过呢，另一方面，岛民却也是最为开放，与世俗享乐还有能够冲破界限的，往往又是由他们起头的，有些甚至有一点纵情纵性，一直走到当时一般人所难以设想的不可思议处，比如我们的通俗音乐当中所谓的摇滚、重金属之类，大多起之于英伦。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亨德尔就是一位非常爱英伦的作曲家，他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英国，在英国留下了他举世闻名流传百世的这些经典之作。下面是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写的弥赛亚著名的集锦。 亨德尔的弥赛亚在我们的节目里播出屈指可数，那其实呢也是因为它其中的一些经典段落最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像其他的段落我们并不是很熟悉。可是呢它的弥赛亚在全世界是被演唱最多的清唱剧，包括以英文还有其他许多种语言的形式，当然了英文唱的是最多的，这也是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圣乐。其中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更是许多大大小小的合唱团圣歌队唱过或者是试着去唱，许多人也都能倒背如流的曲子。而演出的人数呢，首演的时候有18人，那其中包括6位男童啊，女高音，当时这个女高音这个角色是由小男孩来扮演的。那12位男性演唱者当中呢，有4位是唱女低音的，4位男高音，4位男低音，一共使用了33件乐器，12支小提琴，4支中提琴，3支大提琴，2支低音提琴，4支双簧管，4支巴松管，还有2支小喇叭，1组低音鼓，1架管风琴。而且呢是在1742年4月13号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来首演的。 亨德尔的弥赛亚，莫扎特在1789年重编的乐谱，使后来演出的人数大增。同年在伦敦就有275位人声，还有248件乐器的记录。而在1859年伦敦亨德尔100年逝世纪念会上呢，合唱团高达2765人，乐器达460件。在1869年美国波士顿和平日节庆演出的时候，曾经有过10000人大合唱来演唱哈利路亚，500件乐器伴奏的记录。当然了，其实真的是在很多的地方甚至有所谓的弥赛亚大合唱节庆那在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人来参加，就不能细数了，大概有多少人一起唱过亨德尔弥赛亚当中的哈利路亚。弥赛亚公演之夜呢，当唱到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包厢里的国王也是肃然起立跟着合唱，于是全场随之起立，形成一个惯例。此后弥赛亚每次公演到第二幕中起的时候，都是全场起立来齐唱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回归到今天节目最开始为你带来的哈利路亚。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也流行，我是王卓，别走开啊。